以前我们呢，仍然今日呢是讲巫术，咁啊中外呢巫术呢都系非常之丰富嘅材料嘅，咁学校呢一定唔教，咁啊但系呢我哋啲不妨不知，因为佢包括咗呢好多学问喺度，其中呢有神学啦，有民族学啦，有另外一个民族学。这个呢就是俗语的俗，一个呢就是民族的族群的族。另外呢还要有很多呢关于心理学啊、神学啊或者呢宗教学啊的问题，都在呢这个巫术里面呢可以伸延得到。所以呢有兴趣的人呢是对各种科学呢各种社会科学呢都有彻底追求的心态。咁呢听呢个节目呢就会得到一啲咁样嘅课本之外得到嘅知识。咁今日继续讲呢就是讲西方嘅巫学。咁巫术呢喺西方嚟讲呢最主要呢发生嘅地点呢都係欧洲。咁欧洲呢个背景呢大家都应该清楚啲，就係呢佢係一个耶教。而家呢叫做基督教，其实耶稣教嘅一种呢反对嘅运动嚟嘅，咁系咪反对耶稣教呢？耶教呢？咁亦未必。咁啊，但系咧，耶教咧系一个一神教。一神教咧系个特点咧，就系佢得一个神，其他嘅神咧系咪有咧？根据牧师嘅神父所讲咧，系有嘅，但系咧佢哋都系低于佢哋嗰个神。一神咧嗰阵时冇名嘅，叫做嗰阵时嘅名咧，冇名之中咧，喺犹太人嘅心目中咧，佢哋叫耶威，后来咧叫耶和华，系能够宣诸于口嘅，亦等于咧呢个亚伯拉罕嘅承传落嚟嘅宗教犹太教基督教。回教都是一个神，回教那个神呢就叫做阿拉，阿拉是真神，亦是不能够宣诸口的，亦不能够有形象出现，所以呢在回教的教堂里面呢是没有一个他们阿拉的样子是不能够见到的。好啦，咁又讲讲一个话题，一个节外生枝嘅话题。不过咧，呢个节目系好丰富咧其他嘅知识嘅。点解叫回教咧？原来咧呢个咧系中国人咧见到嗰啲少数民族会呃人，佢哋咧信呢个教，所以咧。就会有人信的教叫做回教，就咁嚟嘅。咁喺正式嘅译名可能系伊斯兰教。伊斯兰咧就系佢哋嘅称号。穆斯林咧呢个系信教嘅人嘅教徒就叫穆斯林，系有分别有区分出嚟。咁所以大家咧。请咧系阅读嘅时候咧系分清楚，呢啲亦系一般嘅普通常识嚟嘅，不漏不知。好啦，讲翻正题咧，这个反巫啊，这个活动咧，点解同基督教有关咧？嗱，而家咧我哋叫做基督教，其实咧呢 Christian 呢个字咧。是包含了呢 好廣泛嘅意思，包括咧舊教，我哋稱為天主教，天主 Catholic Roman Catholic 呢個咧係天主教咧係利馬窦來華時參照中國嘅古書咧而定名嘅，啊咁啊，再到馬禮遜嚟嘅時候咧，就譯咗做為基督教 Christian Christianity。咁咧呢個基督教咧，其實咧就係、是、一個統稱，包括埋咧新教。新教咧有三個石，有三個唔同嘅最主要嘅分支。一個咧就係、是、佢哋首先喺教堂釘落去訴説緊天主教嘅罪或者不是嘅時候，叫馬丁路德為一個宗。另外咧 ，Kevin 又係一個宗，仲有一個宗咧就係、是亨利八世，因為咧教皇唔肯承認佢嘅離婚同埋娶新嘅皇后，所以咧佢又另立自己一個宗，就變咗咧呢個最原始嘅三個嘅新教宗。但喺天主教嚟講咧，佢哋咧都稱呼呢啲新教為世反教。發誓要反對他們的教，但現在都沒有人說了，仍是說呢基督教。基督教呢其實呢包括天主教，還有很早分裂，在11世紀105年分裂的東正教。東正教現在在俄羅斯及這個塞浦路斯有他們的教牧，而咧佢哋嘅信仰咧系同天主教一模一样，只不过咧佢更加保守，更加严肃。佢哋嘅弥撒咧一天咧系可以做五次嘅，信嘅人咧系好虔诚。我亲眼咧喺呢个保加利亚呢、这个罗马尼亚见过啲教堂系相当之严肃。的弥撒。好啊，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新兴的新教，他们呢都是独立自主的，他们亦不归教皇所管。那么亦有一批呢就是很早期已经不受教皇所管的，譬如埃及的天主教、阿爾巴尼亞的天主教，這些等等呢都是天主教或者基督教的分支來的，不過它不隸屬教皇管理，這些都是信三合體，都是信聖子、聖靈、聖父的信仰的，都是根據呢聖經新約舊約的指示來做的。唯有一些呢不同，就是所謂摩門教，所謂咧信望台呢啲咧係同而家嘅基督教或者天主教或者東正教咧完全不同，佢哋咧係唔相信三位一體嘅，咁所以咧呢、这個舊嘅天主教或者新嘅基督教都是认为他们是异端邪说来的。幸好现在呢异端邪说呢就不用烧死，否则呢这个都是一个强烈的斗争。好吧，那么说回呢巫教呢，就因为呢这个巫术呢就是跟这个既有的宗教的秩序和規定有很大的分別，所以呢 一般嚟讲咧，都系认为系异端邪说。嗱，异端邪说咧，就正话讲咗系要毁灭嘅，要烧死嘅。咁啊，点解佢系异端邪说咧？最重要因为咧，就系佢哋巫术系运用咗一啲佢哋认为会有奇异嘅能力。超自然嘅能力，能够完成一啲事嘅，譬如佢哋嘅巫术有咒语，有另外一种咧预言嘅力量，有占卜嘅力量，有星象睇星嘅力量，呢啲等等咧都系可以使到咧事情能够转变或者发生，佢哋咁讲。事实上是不是呢？这个呢，见仁见智啦。所以呢，很多时呢，这些这么超自然力量偶然成功之后呢，这巫术呢就觉得它是运用到一些呢这样样的力量呢来战胜自然。那这力量又并非是来自上帝，又不是来自宗教，那这力量在宗教上是不是觉得是邪呢？当然啦，当然觉得是邪啦。那所以呢，这种呢这样样的方式呢，无论你是白的巫术或者是黑的巫术，都是呢需要毁灭的。这些乃是从魔鬼，基督教的讲法就是从魔鬼而来的这些力量。这里就提我讲讲呢，我亦亲眼见过呢，有一个有一本书，这本书呢是中国相当出名的易经造成的一个现象。易经呢就是讲到甲骨文，甲骨文呢，佢有好多呢，当年啊，占卜嘅能力。咁啊，古时咧，商朝嘅时候咧，人咧，商朝嘅人咧，商人咧就系利用到呢啲咁样样嘅易经嘅占卜能力，同埋咧，佢哋将一啲大事咧，要求上天咧，给予一个指示。咁佢哋咧烧啲牛蚌骨，或者咧龟甲，你看佢裂纹咧，由呢个祭司咧嚟到去解释。咁通常嚟讲咧，佢哋系好相信呢一种咁样样嘅天启，所以天启咧就系上天指示嘅力量。咁喺基督教嘅盟塞嘅一方咧，就认为呢啲系非常之离经背道嘅魔鬼嘅讲话。于是乎咧，呢位死咗丈夫系一位咧研究甲骨文嘅专家。喺佢死之后咧，佢嗰个太太同埋嗰班教友就用好尖锐嘅刀，好大力咁样咧去割烂呢本书。呢本书咧喺我喺一旧书嘅铺里头咧亲眼见过，亦拍下照片。点解佢哋嘅心中咁愤恨呢？就因为佢哋认为呢啲咁样样嘅行为，占卜行为系违反咗教义。违反了真正教义，是这个魔鬼的法术来的。那这个亦等于呢猎巫的一个原因，他觉得巫就是一种魔鬼寄予的法力，于是乎呢他们就要消灭他，要彻底消灭他，憎恨他。 痛恨佢。你话呢啲系唔系一个愚蠢嘅行为呢？我就认为系一个极之愚蠢嘅行为啦。好啦，下半节咧，我哋继续讲咧猎巫呢件大事喺欧洲咧系一个非常大嘅历史嘅事实嚟嘅。一阵见。